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拼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掏。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雨维。 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的嘉宾王瑞。 是的，今天呢是8月25号，我们马上即将就要开学了、然后在这里 周六， 是的，一个周六，然后周六结束之后就要开学了，是吧？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叫做青年说，是由我们青年频道特别打造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 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您可以把这个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了。如果您现在可以想要看到我们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就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中看到我们了。 是的，同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中和我们文字互动一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资深的过山车达人，而且是过山车爱好团体过山车之梦的副会长巡航，请巡航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巡航。 哇，我们在这样 之梦爱好者团体的副会长。 我们在这样一个周六的早晨聊一个在游乐园中的话题。 是的，为什么要聊一个游乐园的话题？ 其实首先因为是周六嘛，所以说大家可以用到周六的周末的时间啊去这个游乐园玩一玩，而且刚才也说了嘛，快要开学了，尤其是学生党们，我相信这个时候啊一定是本着一种最为难受啊最为痛苦的这样一种心态， 对， 在听我们的节目吧，也许 马上就要开学了，就趁着这个时间赶紧去游乐园放松一下。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呢？叫做是什么呢？叫做即将开学游乐园最后的狂欢。 这个主题真的是有一种鲜明的对比感哈。 是的，其实呢说到游乐园的话，在游乐园当中我相信大家最喜欢也是相对最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游乐项目就是过山车了。 没错，我相信过山车它是每一个游乐园呢我觉得是一个压轴项目，换句话说是最大最为受人欢迎的，也是排队时间最长的。对啊，那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巡航也是过山车达人啊，坐过很多很多的过山车，咱们待会儿可以让他聊一聊他都坐过哪些过山车啊，这个国内国外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过山车。 是的，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给大家盘点一下国内的10大过山车。其实在做这个盘点之后做好了之后，我发给巡航看的时候，巡航说啊这不就是我们当时做的那个盘点吗？ 对， 其实呢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很好聊了，因为盘点也是人家做的嘛。 没错啊，我们就问哎这个你做过没有啊，感觉怎么样呀就可以了。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了盘点一下啊，这个第10大的过山车呢是在乐华的欢乐世界当中，名叫闪电，它的刺激指数是3颗星，视觉体验指数3颗星，眩晕指数2颗星。 我觉得这个指数它真的非常的好啊，首先是刺激，然后视觉体验，最重要的有一个叫眩晕感。 对，眩晕感。 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它的高度呢是61米，时速呢是115千米每小时 ， 千米每小时， 啊、 哎呦我天，长度呢是1273米， 这个速度比我们平常开车上高速差不多啊。 对，我们平常上高速有的时候还限速100公里， 对，没错， 对。我们看闪电呢，过山车是位于乐华城的乐华欢乐世界园区西北部的巨石山脉区域，由世界著名过山车制造厂商德国 MAC 公司为其量身打造，是亚洲最先进的过山车设备，轨道顺滑，座椅舒适，运行的时候几乎无噪音，甚至让人觉得有点辜负闪电这个名字，游客就可以乘坐最刺激的闪电惊叫一把了。 嗯，这个闪电的这个名字取得真是非常的好啊，很快是吧。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以我之前去游乐园坐过山车的经历来看啊，过山车它快是一部分，它最重要的啊，我觉得一定是这个设计的这个一定要七曲十八弯啊，一定要这个让你翻来翻去这个过程中体验这样一种，对， 玩过山车内行吧，对吧， 是吧。 其实我们这个过山车这评价的这个前十啊，是其实带一定主观色彩的，就是每个人心中有每个人心中最爱的过山车， 对的， 对吧。我们这个排这个前十可能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是也有一些国内非常好的过山车我们实在是因为篇幅限制没有放在里面。那乐华这部过山车也是非常不错，我也坐过，特别安静，轨道特别顺，但是过山车轨道特别顺滑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它要不顺的话可能会颠啊，到有些不舒适的。 哎，没错，这个我还是比较有感受的， 就是专业了 啊，就是那他比较专业嘛，我就说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我记得啊，我有一次去一个游乐园坐过山车，啊，他那过山车 是哪个就不说了， 就不说了啊。然后去坐的时候呢，我没觉得特别的刺激，我感受到的唯一的那点就是特别的颠簸，就导致那个他那个护住你那个两肩的那个护 安全 的那个压肩啊，在我的脸之间来回的抖动，就像有一个人在来回抽我的脸一样， 抽嘴了，确实有这个说 法。对啊，就很多的，就可能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不是个别现象，是吧？ 对，很多像尤其偏向于悬挂翻滚过山车会比较容易发生这种抽嘴巴的现象 啊。 就是其实抽嘴巴这个现象是很常见的， 对，我 在一些过山车上很常见 哦，我还以为是 的品质。如果当然是越好的过山车越不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啊，所以说就是那一次我去那游乐园那过山车就做的比较差啊，就所以说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不好说吧，这个 那是什么情况会出现这种抽嘴巴的情况呢？ 就是、 什么原因？ 比如说那个轨道扭转的幅度特别突然啊，扭转的特别突然，然后轨道不顺，就会发生人在这个压肩里左右晃，然后抽到安全压杠这个现象，很难受，确实。 哦，就是一是它不顺，二是它拐弯的这个就 太 突然， 可以说太急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盘点第二个啊，第二个这个也就是第九大。位于常州西溪谷的撕裂星空，它的刺激指数呢是3颗星，视觉体验指数也是3颗星，眩晕指数是4颗星。 哇，这不会下来之后整个人就晕菜？ 是的，高度呢是40米，速度呢是88公里每小时，长度呢是855公里。 其实说到这部过山车呀，在北京的朋友应该很熟悉，北京欢乐谷有一部水晶神翼，跟这部过山车是同一个类型的，是飞行过山车。就是说人在坐上去以后会把座椅向后调整旋转90度，让人那个面向地面，然后与轨道平行，这样身体轨道平行，然后过山车运行起来有一种在空中飞的感觉， 就是 飞行过山车。 其实是在坐的时候是脸看着地上， 脸看着 地, 地 的， 通过轨道盘旋，就像因为你看不见轨道嘛，就像在飞一样。 这也会增加一些视觉的冲击力，是这样吗？ 视觉冲击力不光是，然后人的那个因为游客的那个受力完全跟坐式或以前其他的战士完全不一，方向就不一样了，所以轨道设计会给一些更大的空间，会有一些特殊的轨道元素在飞行过山车上。 但其实我自己就是我个人的自身体验，就是欢乐谷的你看北京欢乐谷有三个大的过山车嘛，三个大的过山车，然后其中大部分就是应该是都坐过，但是我觉得就是趴着的这款过山车，没有坐着的那款。 北京朋友应该很熟悉绕着山飞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没有坐着的那款，刚进门那款舒服，就是不是舒服去了，没有那个刺激。因为我觉得趴着的话，就人向前的那个感觉，确实是可能像在飞。 北京这一款设计的太温柔了，但是那个过山车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啊，就是还是 防止吓死你， 还是太温柔了。 啊， 是我有点疯是吧？我们刚才也是给大家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个撕裂星空的这个照片啊，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盘点的第三个是在上海的迪士尼乐园，它的名字叫做创极速光轮。 这个是根据电影《创战记》来那个主题包装的一部过山车。 嗯， 这也是目前全球所有迪士尼里速度最快的过山车， 它的这个速度达到了95.4公里每小时， 不是很快。就很多游客会有误解啊，认为迪士尼会有最棒的过山车，怎么样？其实迪士尼不是，迪士尼的过山车远不是世界中最出色的，他们会有一些就是他们的主题元素包装在里面，让游客进入一个梦幻的情境，而他们不是以过山车为主打的游乐设备。 没错啊， 它的这个过山车呢，其实是根据迪士尼电影《创战记》改编而来的。然后游客像骑摩托一样， 对， 我们看是乘着这个两轮式的创极速光轮，在这个幻丽的轨道当中飞驰而过。 目前呢，奥兰多迪士尼正在，因为上海迪士尼这部过山车很成功，很受欢迎。然后奥兰多迪士尼正在准备原样 copy 一个方式。 就是所以说，迪士尼的这过山车它不是以刺激为第一卖点的，还是以这个 可以这么说，迪士尼是不是以刺激为卖点的 啊？ 迪士尼。迪士尼就不是以刺激为卖点的， 它也可能有很刺激的设备，但是相比于一些其他我们说很就是以过山车为主打那些过山车乐园，迪士尼不是那样的，会有很大区别。 它还是 不一样，确实嘛，因为它是有自己的 IP 在里面的啊。我们再往下看，在上海欢乐谷有一个叫蓝月飞车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片里头的这张。这个过山车啊，它的这个高度是31米，速度是85公里每小时，长度是755米。单从数据上来看啊，不是各方面都不是很突出啊，但是这个过山车有什么特点呢？ 这部过山车就是以主打那种失重为主打的过山车，它没有翻滚，然后乘客是以那个压腿的束缚，就是没有压肩，上身都可以自由活动的，然后速度也很快，钢缆提升。一般以这种就是完全让游客主打失重为体验的过山车，我们也喜欢叫它 hyper 过山车那个单词，因为很多过山车是国外起源的嘛，很多元素都是没有对应的中文翻译的，所以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没有翻滚，像一些我们一般说高于200英尺，不到300英尺，就是一般在661米到91米之间的过山车，我们没有翻滚，然后这种巨型过山车一般是压腿或者压腰束缚，我们叫它 mega 过山车。然后高于91米。就叫 Giga 过山车，就是已经是数量非常巨大的一个级别了。然后都是以体验失重、扭转和跌宕为主。像上海欢乐谷这部虽然没有那么高，但是失重感还是很强的。 你刚才提到的高于91米的过山，90米的过山车啊， 90米大概是 30层楼高了。 对对 啊， 其实高于这个高度的过山车，全世界已经屈指可数了。 啊，就是。其实这个过山车我们平常看起来啊，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游乐园里，可能我们对这个高度感会有一些误解。实际上这个它的这个高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对，就是 即使是这个上海欢乐谷的这一个只有31米高，但实际上它也能做到这样你体验 乘坐体验 失重这种感觉啊。 然后这样的同行过山车其实在中国大陆现在有3部了，在成都欢乐谷还有飞跃地中海，还有广西柳州卡拉星球那过山车，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是3部基本是同一模板的过山车。 好， 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压肩压腿和压腰的这个保护措施，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点。那为什么像这样的过山车它做的就是压脚的而不是压腿的这样的那个保护？ 它是压腿，首先它没有必要做压肩。压肩一个是对不同体型的乘客得乘坐体验不太友好，有的乘客会不太舒适。再一个压腿就是给人很大的活动空间，让人更有自由感，然后乘坐起来那种失重感会更畅快。 那在安全性上呢，是一样的吗？ 都没问题的。 我有的时候坐过山车就不仅是过山车，就很多这是那个比较刺激的游乐项目，就是那压肩，我就感觉它压不住我，我就感觉我可能从中间那个缝里面钻出去。 太瘦了， 就是太瘦的这个无脑啊。 所以每次就是看到这个有比我还瘦的小朋友啊，或者是比我还瘦的小姑娘去坐这个过山车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他们，总觉得他们会被甩出去。 那如果是小朋友去坐过山车的话， 一般是 那个压肩会不会对他有一些危险性？ 一般是这个安全束缚装置，未必是压肩，可能压腿、压腰或者其他束缚。装置都是会根据游客的体型可以调整的，比如你可以压的紧一点松一点，可能稍微体型胖一些的游客就会松一点，然后比如说体型瘦一些就压紧几格就可以了。但是一般都是像小朋友这个话题是乐园会限制身高，比如身高或者低于一些身的一个程度就不让你乘坐这个过山车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体型实在是因为体型限制， 那个安全束缚合不紧，或者说你坐上去以后可能会出现危险，是不会让你乘坐这部过山车的。 嗯，就是游乐园其实它对这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把控还是有的， 就是管理上一定要相对严格一些。 这个不光是乐园要求，还有安全法规，还有游乐设备厂商都会有这方面的要求。 哦，就是还有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考虑。 没错。 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六大过山车，是武汉欢乐谷的极速飞车，它的刺激指数呢是5颗星，但是视觉体验指数好像就相对较低一点，和眩晕指数是2颗星。 视觉体验也很刺激。 嗯 啊，这部过山车其实说来很熟悉，就是北京的朋友，就是北京欢乐谷一进门最高那个红色的过山车。 嗯， 这个是完全是统一型号的。但是轨道走向会有区别。武汉欢乐谷这部跟深圳欢乐谷的雪域雄鹰是镜像版本，就是两个是轴对镜像对称的。 嗯， 然后北京欢乐谷因为受这个地形限制，轨道走向不太一样。然后从轨道体验来说呢，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就是深圳和武汉的这部会比北京这个稍微更好玩一点。就是这个是气压发射，游客坐在那里，然后由气压发动机挂上钢缆，钢缆挂上滑块，滑块勾住车最前面的那个挂钩，然后一下把这车过山车打出去， 就是 有点像那个 弹 射起步、蒸汽发射那种感觉。 对，所以就是在坐过山车的时候，就是北京欢乐谷的进门的这个过山车，然后每次。我前段时间刚去的时候，就是前段时间刚刚去过一次，然后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大爷，举着一个小国旗，然后坐在中间大概中间的位置，一直在跟大家招手。那天天气特别热，然后大家就看到大爷就是那个神清气爽、兴致勃勃那个样，都觉得特别佩服。 大爷挺潮的呀， 挺潮。但是其实我们不建议这样做。 嗯、 你在过山车上，尤其是这种比较刺激， 应该是不能拿东西的是吧？ 这种易脱落的东西是不能带上车的。 嗯，一个小国旗就是塑料 的，因为他如果要是拿不住，飞出来打到后边乘客或者打到其他地方都不太好。 对，因为你看着好像只是很小的东西，但是加速到很快的速度的话，如果撞到人的话，还是挺会造成一定的伤害的。 对，其实也不光是伤害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安全机制的要求 啊、我们看，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武汉欢乐谷的极速飞车呢，它是可以在2秒内就加速到最高时速的135公里每小时，随即呢是飞驰到69米的高空，紧接着重力加速度以80度近乎垂直的角度高速跌落至欢乐谷的云梦湾，穿过水底隧道。哎，他还穿过水底隧道。 对对，他从一个桥底下钻过去。 嗯，然后随后呢，是以70度的倾斜翻滚冲出水面。哇，那在他玩这个过山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就是那种就是玩过山车像玩急流勇进一样？就是 不会 出水， 这个不会让人见湿的。 哦，就是它是有一个防护的，是吧？ 就是轨道不会设计让乘客见湿这个元素。 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地下的那个隧道，它 隧道从那个水面穿过去 啊，它只是让你看看水，没让你真的去让水去冲你， 感受一下水底的世界。 反正是过山车，不是急流勇进。 有的过山车会让人见湿，水上过山车它可能会就是一开始是轨道，然后有冲水的元素，就是过山车跟急流勇进的结合体，有这样的过山车。 啊，其实我刚才你说到这个就是它不会设计说沾水的这样的一个，我还在想，那有没有的过山车是可以有这个冲水的这个设计，结果 有国内 就提到 比如说比较有代表性的， 嗯， 像长隆海洋王国的冰山过山车， 嗯， 那超级激流，像七彩云南欢乐世界的，还有像西双版纳万达乐园都有这样很优秀的就是水上过山车。 嗯，那水上过山车和普通的过山车如果坐起来的话，就是它的感受有没有什么？ 水上过山车大部分就是一节嘛，没有像过山车嘛一列一长串，就是一个车厢，然后一开始就可能会盘旋跌宕一些，最后有点就模拟激流勇进会冲到水里或者怎样，就是也很有意思，结合起来嘛。 其实这一节过山车也有点不好的，就是你听不见别人在喊。 是我没有无法释放。 无法释放，感觉要 自 己的话， 一个人的尖叫， 感觉有点不太好意思。 这一节车厢其实可以坐不少人 啊。 啊、 他就是其实也不是你只有你一个人的啊。 对，就有点类似于激流勇进一条船那种感觉。 没错。 啊，就没有过山车那么多人。 一节一节车厢那种感觉。 啊。 嗯， 好，明白了。我们看，就是说完了这个武汉的这个极速飞车呢，接下来要盘点的是郑州的方特游乐园当中的时空穿梭。 说到这部过山车，其实想说的也很多，因为好多人觉得到目前为止说的过山车都是给一些啊年轻人玩的，或者说追求刺激的人玩的。 嗯， 这部过山车是一部家庭过山车，就是小朋友或者说一些上年纪的人都可以玩，整个家庭的游客都可以玩这部过山车。 嗯， 过山车不是给一个特定群体设计的，它可能有一些过山车会要求刺激啊，像我们一些过山车爱好者会比较关注，但是也有一些过山车是 照顾不同的年龄段， 所以说这个就相对而言合家欢一些， 对，合家欢过山车 啊，它就比较佛系。你看它这个高度也比较矮啊，19.3米，速度75公里每小时，长度是453米，各项数据啊都比较低， 比较温和， 比较温和啊。而且它这个采用的是荷兰威克玛公司的最新的产品啊，时而攀升翻滚，时而俯冲直下啊，时而这个螺旋穿梭。可以说是非常的快啊，风驰电掣，呼啸而行。所以说啊，这个整体的，虽然说它是一部过山车，但是它是一部很佛系的过山车，是吧？ 那像这种过山车的话，它对于乘坐的年龄以及身体的状况，有没有就是像普通过山车那么的严格？ 这个身高要求肯定要放宽很多， 嗯， 然后一些年龄要求，其实这也看乐园自己定制怎么定制这个要求。 那这个整个行业有一个基本的规范吗？就是说对于什么样的人不能坐过山车？ 肯定有啊，你要是说身体患一些疾病，出过山车坐过山车可能会出一些问题，肯定不能乘坐过山车。 比如说一坐过山车血压拉满的那种 颈椎病一串反正特别长，你坐过山车都会有提示 啊，有那个就那个广播里面说到的 广播或者标牌会明确的提示你， 嗯 嗯啊，比如说怀孕的人不能坐，很长。 所以像这个郑州方特的这个过山车的话，就是家庭式的这种一起去还是比较温馨的。 对，其实可以让一些比如说家长带着孩子一起乘坐，就是非常、这感觉非常温馨，不像一些游高游快，比如说家长能上孩子不能上，或者特别小的过山车孩子能上家长不能上。 对，很多时候去游乐园都是一家去的嘛，啊， 对， 突然之间爸妈去坐过山车了，结果 孩子在下 面 等着、 等着啊，其实也挺难受的。 这个过山车其实按刺激来说不是很刺激，所以、但是作为家庭过山车代表，我们把它选在这里。 好、 嗯，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这个叫做丛林飞龙，是宁波方特游乐园的。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 没错，这个丛林飞龙呢是华东最大的木质过山车啊，就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有非常多的木头， 嗯， 像这个工地脚手架一样啊。 对， 它这个是过山车的，这种木质过山车其实是过山车的鼻祖啊，它跨越这个太平洋从美国传到中国啊，它的整个高度是32.3米，速度是88.9公里每小时，长度是995米啊，也是一个比较各方面的数据都比较平和的一个过山车。 嗯，其实我们在刚才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就好像是一大堆的木头架起来的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木质过山车就是这样，以木头搭起来。 嗯，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啊，木质过山车会不会不结实什么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啊，木质过山车其实非常结实，它那个木头都是特定的，就是松木。 嗯， 然后需要特定的，就是有点怎么说，腌制， 腌制 就是防虫防潮，经过很长时间的，就是跟就是去怎么说去腌它吧。 嗯， 加一些特定的药水，然后这一木头搭起来的过山车其实非常结实。然后木质过山车跟钢制过山车区别就是它有那种特别的震颤感，然后会来回，比如在木架中来回穿梭。然后一般的木质过山车，是没有翻滚的啊。虽然说这部过山车有翻滚，这比较少见。 嗯， 一般木质过山车没有翻滚，然后一般是只有压腿或者压腰束缚，就是也是游客的上身可以随便移动的。 就是木头相对于钢铁而言，它稍微要软一些啊，是吧？所以说它会有一定的这个。 软，它是可能会其他一些受力指标没有钢那么好 啊， 但是对，它是一种作为算是一种传统的过山车，有一种传统的力量，是不怕寒冷的。 啊，就是一个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工艺。 就事实上，最早的过山车就是木头做的。 对对 啊。 嗯， 这个所以说这个木质的过山车可以去体验一下，毕竟我觉得就是以我而言啊，我是从来没有坐过木头质的过山车， 我都没见过。 对啊，也没见过。说实话 是 这样的， 只是类型不同。木质过山车也很刺激，它是大部分木质过山车还是主打失重，然后大家不要小看，你觉得啊木头做的没有钢制，不是，很多木质过山车比钢制还要刺激一些的。 你这它整个刚才我也提到嘛，整个这个高度32.3米，相当于10多层楼高了啊。 嗯嗯， 用木头搭个10多层楼高的这样一个建筑， 总感觉它不是很稳。 嗯，不会不会，这其实非常稳的 啊。其实这也我觉得这也是刺激感的一部分。 嗯， 就是你自己心里给你一个暗示，这个东西它不是这么稳，不是这么稳。 对， 然后就会 这也是我们这些观察者很羡慕的事儿，因为我们可能坐过车比较多吧，就没有这种不安全感了。 啊， 我们就会信任它。 就是你们已经 就 是到了一种就是完全理论客观的角度，就是说，哎，这个过山车是绝对安全的。他不会像很多的这些新爱好者而言，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好危险好危险。 嗯，对，我们不会 啊，所以说这也是会失去的一些乐趣。 我们也有时候也挺遗憾的，我们看一些过山车就不会感到害怕，只是去品鉴性的去享受一下， 有点像品茶啊。 对对，有点像。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是合肥万达乐园的白龙飞天。 嗯， 它的啊，它的这个高度比较高啊，56米，速度是125公里每小时，是咱们现在介绍的这些过山车里最快的啊。 嗯， 它的长度是1278米， 它是这个在这个合肥的万达乐园。 对，这部过山车就是比较新型，用到了摆荡加速这个概念。 摆荡加速， 对，就是过山车出站以后先会驶到一个类似于 U 型轨道的一个区域，在最底部，然后向前加速，冲到坡，冲到前面那个坡上，没冲下去，倒溜回来，再向后加速，冲到后边那个坡上。 这点像以前那个游乐园里那种海盗船的那个项目是吧？ 但是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反复加速三次，然后冲过前面那个坡的最高点，再继续它的旅程。 就是它这样能够就非常快啊！ 哎，好玩，特别有乐趣。就可能我们坐过山车不会很刺激，但是合肥这部过山车真是让我坐下来，哎，觉得特别有乐趣，妙趣横生那种感觉。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对，尤其是到最高点，然后速度不够了，哎，一停往回溜，哎，这感觉特别有意思 啊！就是往前，然后又往回倒回去的那种感觉。 摆荡加速要摆荡两次， 啊， 三次加速三次。 可能你刚上去，然后你觉得哎呀，马上到顶了，要冲下去，结果你又给你倒回去了，这种感觉 对、嗯、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它大概，等一下。它大概会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应该是一个全景。 大家看的图片的话，就是中间部分有一个回环，然后左边那边有一个竖直的高塔，它那个过山车摆荡加速会在这回环高塔之间，它先冲到回环，然后没冲上去，然后向回溜到再加速，还有一个向后加速的过程，冲到高塔上，再往回溜，再加速冲过那个回环。 那整个人在乘坐这个过山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那种前后晃，然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身体的那种情况？ 有的时候会，但是前后加速这个还是挺舒适，而且很好玩，很有震撼感， 就是那种推背感是吧？ 对， 传说中的 推背感， 这 像开一档超跑一样。 对， 刚才我们说过的，就是像北京欢乐谷极速飞车那个气压发射的推背感，其实是最强的。 嗯，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这样各种各样的过山车而言啊，它一定要找一些特点，找一些乐子。你比如说像这个，它前后摆荡，它能让你有更快的速度。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吧啊，比如说再说今天的倒数第二个了啊，珠海长隆海洋王国的叫鹦鹉过山车。 这部过山车是一部宽翼过山车，就是车体是在轨道上面，但是车厢就是游客坐的座位不在，游客是坐在轨道的两侧。 哎，这个说实话挺 不错的，就是相当于游客是腾空的， 悬空的 上下都悬空，轨道在旁边。 哦， 然后这部过山车也有视频，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过山车它的这种比较刺激的这个点，是不是在于它你会有这样脚上没有踩的这个无依无靠的这种感觉？ 它这个轨道走向设计还是一部比较正常的翻滚过山车，然后它利用这个特点会做一些感觉，就是左右首先会体感不一样，比如说这过山车向右扭转，右边乘客是会往下，而左边乘客是往上。 嗯， 所以左右两侧的这个体感完全不一样。 这个东西它会不会就比如说你穿的鞋没穿紧，把你鞋给甩出去？ 这个问题所有过山车都有可能发生。有些过山车你看它是正常的坐式，比如刚才介绍的乐华的闪电，它那个你正常的游客坐上去脚是绝对碰不到地板的，它那座位都是给你抬起来的，所以鞋只要是宽松就是容易脱落都要保管好。 好 哦，就所以有的人在坐过山车之前会把鞋脱掉放在原来的那个地方。 光脚大星儿， 所以说这一定要也是要注意这个点啊，去坐过山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鞋的这个问题。 乐园也会向游客提醒，如果是宽松的一些身上的一些容易脱落的物品或者鞋，都会让你先储存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大的这个过山车， 它这是叫做这个南昌万达乐园的叫竹林绿蟒，这个名字起得很霸气啊。 这是一部比较。怎么说更传统一点的木质过山车，但是它设计的很硬核。 它为什么硬核呢？ 首先这个目前是全中国最长的过山车。 它最长一千 最长， 我这有数据啊，1557.8米啊，可以说是 1.5公里吧。 1.5公里啊，它是木质的还是钢制的呢？ 木质，纯木质，一点钢制的元素都没有。它是木质过山车，一般是就跌宕为主嘛，这个也是一个压腿束缚，然后它会这过山车整个建在一个山上。本来就是一个山地过山车， 是真正的过山车。 对， 真正的过山车。所以说，它这依照这个山的这个环境，给你这个做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种，依照这个环境给你去把控这个它的整体的跌宕起伏，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是的，同时值得一提的呢，它也是中国最长的这个过山车，是达到了1557.8米。那么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好的，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过山车。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叫做《青年说》，是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我是雨维。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同时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过山车之梦的副会长巡航，给大家打个招呼。 再让他和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过山车爱好者团体过山车之梦的副会长巡航。 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也和巡航一起聊了很多各种各样地方的过山车，还有这个游乐园设施啊。咱们刚才也盘点了在国内的十大啊，也是巡航之前盘点的最为优秀、最为有特点的这个 团体之前盘点的这个 最为有特点的这个过山车啊。咱们刚才讲到最后一个，这个就是叫做丛林绿蟒啊。那能不能再继续的介绍一下这个过山车？ 就是这部过山车很长，而且就是扭转特别怎么说给力，就不像以前的木质过山车，如果在受地形限制的话，它可能前一段时间在空中，然后后一段时间就钻进木质的行架里，就一钻就钻进一去不复返那种感觉。这部就不是，它左转和右转非常均衡，而且所有的扭转和过弯都非常很霸气，可能侧倾故意有点不够，让人觉得横向的受力特别猛，然后很暴力的一种感觉。 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是在整个的山体之中建的过山车。 对对 啊， 这个需要游乐设备厂商特别高的功底，它要根据这个地形来设计过山车。 有这样在这个山体中，在这个实际场景中真点过山车啊，它和这样普通的咱们说搭一个架子相比而言有什么优势？ 首先它这个对游乐设备厂商就是个难题，它因为它那个设计跟平地说买一部模板，然后把过山车就是按模板化完全复制在这儿。这完全不一样，工作量就大了很多。 这个需要因材施教是吧？这个因势利导啊，因势利导去做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形状。它不像，那我其实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平常这样搭这些架子，就是在这个游乐园平地起高楼建的这样一种过山车，它有就是完全重复的那样两个吗？ 太多了，两个就是很多，像有一些连锁的乐园，他买过山车的团购，就是。不是说咱们买过去乐园玩过山车买票团购，他们是买过山车设备团购 啊，就可能这个设备 很多部，比如说对放在 北京一部啊，天津一部 啊，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很多过山车完全就是同一模板的，全世界这样的过山车非常多 啊，所以说这个就很有诚意，这个在这个真在这个山上去， 对对， 完全是原创的， 对对 啊， 特别独特的。 那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团购的过山车，比如说有哪些是相似度较高的呢？ 这个。太多了，比如一些像翻滚的模板，像刚才说到的丛林飞龙，方特的这部过山车在济南就有完全同型的版本，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往复式的翻滚过山车，像极地快车，像方特乐园的这个标配系，它可能很多乐园的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有没有可能说是一个比如说方特，比如说欢乐谷，它有同样的同款的过山车？ 方特就很多，然后像欢乐谷，比如说水晶神翼，这个在我们国内还是独一份的，但是放在北美可能同型的过山车就有很多，就是轨道走向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就是这种连锁的乐园啊，它可能除了一两个比较代表性的作品之外，其他的有很多都是重复的。 这个也分乐园，它有重复的部分，也有自己独特的部分。 所以其实不管这个到底是重复还是独特，过山车所带给大家的这种刺激的感觉还是独一无二的。 其实很多时候除非像巡航这一种就是过山车达人啊，我们大多数的普通的玩家，普通的这个游客而已， 他不会知道它是一样的， 不会知道它是一样的。 对吧？ 对， 首先你去坐的过山车的数量是有限的， 嗯，对的。 再其次是你坐的时候光顾着喊了，也忘了它是什么样， 光顾着自己兴奋了， 哎，这个地方左转弯还是右转弯，其实也记不住。 对对对对对，嗯，其实那我们刚才在聊这个盘点的时候，聊到了一个这个 过山车的 鹦鹉过山车。 啊， 鹦鹉过山车，我们刚才学航也是说到了有一个视频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鹦鹉过山车的视频，我们来了解一下。学航可以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拍摄？ 因为这个机位大家体验不到这一部宽裕纹路，我们放把这个机位放在这个车的正中央了，就是轨道角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时候游客是坐在这个轨道的左侧或者右侧，上下都是悬空的。 嗯， 这时候再通过链条提升坡。 哦，其实就是说它在这个护驾的两边。 对对，这个护驾是紧急疏散通道。 你看是在慢慢的爬升。 大家听到嘎啦嘎啦的声音，就是这个防倒溜的装置。 防倒溜的装置。 对。 啊，就是它是一个倒钩上来的。 对对。这个第一下坠，其实要坐在最后一排，失重感是特别痛快的。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以视频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个， 就会看不出来，其实很多观众还是要去自己乘坐的。 而且刚才讲到这个过山车，你是坐在两边的啊， 对， 这个镜头它是摆在整个车的最前边的， 最中间的。 其实有的那种体感是看视频感受不到的。还经过了一个零级翻转， 所以其实它过山车的每一个弯都有大致它的一个名字 套路。翻滚过山车会有翻滚元素自己的套路， 嗯， 但是现在就不按套路出牌的过山车越来越多，然后它有点跟 像这种穿过一个山洞，其实叫穿山洞嘛，穿山洞过山车。哇，它这个长度确实是比较长。 这个线形翻滚其实会让两座乘客有一些倒挂的，就不是那么舒服，但是也很有特点。 所以说，它这个过山车也得考虑整个的什么人体工程学这些问题。 当然会，你要是说设计的过山车加速度太大，人体受不了，你不会通过检测的，开放不了的。 哦，就是说其实在过山车的设计当中，因为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其实也跟巡航聊过，他自己也有设计过这个过山车，因为用一些程序是吧。 啊，我让我说这个问题有点班门弄斧了，我可能我们团队里有一些人比我设计的好的太多了。 对，我想就是你们的这个设计的话，大概是用一个是用一个程序一个软件去设计的是吧。 反正我们是大部分我们团体来设计过山车，大部分还是一个娱乐项，就是不是想去真正的去工程学的角度考虑这个过山车怎么把它造出来。但是我们的过山车要是造，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因为都是按套路来的，就是很合规范。我们一般是玩的比较浅的，比如说玩一些会有一些朋友爱玩一些过山车类的游戏， 嗯， 像过山车之星、过山车星球、过山车大亨世界啊，想说的是这个。然后大部分人玩的还是那个有一个软件叫无限过山车的 No Limits。Roller Coaster Simulation， 这个拿这个软件去设计一些过山车的走向， 嗯， 很有意思。那个软件能实时模拟各个位置的受力、加速度，然后可以把，然后它也取得了一些厂商的授权，把那个过山车车型就是模板移植在这个轨道里边，然后让我们设计人就可以去很大创作空间去做这个走向设计。 就是其实有一点类似一种游戏啊的感觉。 嗯，有后边说的这个 NL 模拟器就已经，脱离一般游戏了，因为要不是过山车爱好者，可能会感受不到什么乐趣。就真的就是设计过山车的软件。 就可能之前提到什么过山车之星这些的， 这些就是游戏， 电脑游戏为主。 我们之前也内部举办过一些过山车走向设计赛，就是分成好几个模块，然后可能会有过山车之星、过山大亨世界这些模块，然后当然最高级的、最也是最受关注的还是 NL 模块。 啊，它那个过山车之星其实就是一种类似模拟经营类的那种， 对， 或者模拟设计类的那种。 但是它这个尤其最新款的过山车之星，它已经是非常的。接近实际的乐园了， 非常的科学， 它的空间非常大，对，很科学了。 它不像我们平常可能看到的游戏是完全虚拟的，它这个其实是以这个现实为基础的， 对对。 它这个，所以说其实就是当你这个对于这个过山车，你做的多了，你去了解的多了，你慢慢的也能开始。走进这个设计的 走进设计的 高度了啊。 但是在设计之前还是要了解很多的，它的这个包括工程学力学的这样的一些原理和知识， 还有一些套路。对， 嗯，好的。那接下来盘点完这个只是 国内的十大的这个过山车呢，其实我们在盘点之前就聊过了，说这个过山车的这个盘点带有个人的这个主观色彩。 而且比如说像同行人过山车，比如说国内有三部，我们就选取一部最代表性的，其实国内的其他的很好玩的过山车还有很多很多。 嗯嗯，那好的，那我们这个聊完了这个过山车之后呢，在下一个板块呢，我们要给大家播放几个视频，有这个日本的比较奇葩的过山车。所以怎么奇葩呢？这是奇葩到这个可以在过山车上面泡温泉， 在过山车上泡温泉， 是的、嗯、还有在这个空中可以击掌的过山车，还有就是过的这个山地过山车 啊，咱们刚才也看到了那次这种真的、嗯、真正的过山车。 嗯，好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下一板块。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在刚刚的那个板块呢，给大家盘点完之后，就已经给大家预告了，说这个接下来要给大家放一些视频的这些资料了。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打开微信搜索 活力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也可以通过这个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啊，通过这个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一些互动。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看这个视频了。第一个看的视频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可以在过山车里面泡温泉。 其实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境界啊，这个泡温泉是一个比较养生的活动， 嗯，很舒适、 啊这个、很舒适的活动。这个坐过山车是一个让人挑战人心脏极限的这样一个活动。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观看一下这个传说中的在过山车当中泡温泉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線の向こうへと翻る青い太陽の日差しの中で明るいうちに約束しよう。その後に熱い口づけをどこからか情熱の風で二人をさ崩れ落ちてもつれ合って浮かんでは沈んで境界の鐘の音だけが聞こえてくるんだ。さよならは日曜日の朝に青空の墓場に刻み込む言葉もかけずに好像也不是传说当中的这个我们想象当中的过山车那么刺激。 嗯，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其实就是在日本的别府县， 嗯 啊，这是当地的一个温泉圣地， 嗯， 温泉度假圣地。然后当地的这个市政府市长就发布了一个视频啊，发了一个这样的宣传视频，就是刚才那个视频，这是其实是个宣传视频啊， 当 然它真正不是这样的， 对， 啊、 对它真正不是这样的。 其实这更像是一个乐园的行为艺术，一个宣传，其实跟过山车这个设备也没有太大关系。 它是就是在发在这网站上说，如果这个点击量超过了这个100万啊、 嗯， 我就把这个我们就政府投资啊，把这个 建这个东西 游乐园给建出来。结果到最后呢，真是点击了这么多，所以说在2017年的时候，真正给建出来了。 哇，那真的是就是人家说到做到啊，嗯、说建一个什么就建一个什么。 但是我看的就是相关的新闻呢，说这个因为一些安全的因素啊，就导致你不能说这个真是在这个车上放水啊， 当然不能。 对啊，所以说他就用这个泡沫来代替了啊、 哦。 所以说是这个温泉啊，其实有点像泡泡浴， 就标题了 啊，有点类似标题党。但是他为了能够说到做到嘛，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嗯， 也不得不做了一些妥协。 是的， 啊、 要为大家的人身安全 去 考虑， 对，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的嘛。 嗯，接下来呢，要给大家看的这个视频是武汉。 武汉的两个过山车可以在空中击掌。 武汉欢乐谷，对，刚才说过他们家同一个园子的那个极速飞车嘛。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它在空中击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看完这个视频发现原来过山车还可以这么玩，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同一个过山车轨道上有两辆过山车在跑， 没有同一个过山车有 两个 轨 道， 对， 两个轨道， 轨 道每个轨道顶上有一辆车在跑。 对，它这个过山车其实说是机长有一个 high five 元素，但其实是拍不到的，这每个过山车都有自己安全空间，要不这么高速度要是拍到对面手很会有人可能受伤的 手 给拍 断 了，手拍折 了，所以就是说白，但是它同时两个车同时经过一个元素，这个视觉冲击还是很强的。 嗯 嗯， 就是实际上过山车的设计是有一些安全要素的，就是它不能说就是靠得太近，或者说离这个整个的这个。 说对，就是过山车在运行的时候，比如游客伸出手来， 嗯， 是不能碰到任何轨道及其他方支架这方面的东西的。 那有可能有的乘客个儿比较高，有的人个儿比较矮。 对，我就是那种属于玩 手长 的， 非玩个飘的，结果把手给打了。我干过这事儿， 真的 就是真的有可能打得到， 也打过 啊。 但是 打到之后 不是在国内的过山车上打的，但是把指甲弄劈了，其实很疼的。 哦， 把指甲弄劈了，那还好，我还以为会骨折啊，或者说什么的， 只是手的尖碰了一下，要是整个胳膊撞上去，那问题太严重了。 啊，那就直接 就 折了。 我也是玩比较飘，一直全程举手那样。 啊，所以就是这就是对于过山车的这个爱好 安全的隐患啊。 对，我想说的是它，就是它属于这种，就是坐过山车完全是属于一种享受了。 对对 对， 大家看刚才视频上是那个观察团体，是美国 Theme Park Review 团体， 嗯， 很多视频也来自于他们啊。这个也感谢一下他们的视频。然后他们你看在坐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就非常享受，两边的车都把手举起来。 对 对，坐末日过山车举手的话会让人体的重心变高，这有的时候失重感会更强。但是你看如果要是就武汉欢乐谷当地的团体，就是当地的游客去玩这部过山车，过同样的元素，两个车都静悄悄的，上面伸不出任何的东西，任何的手臂来， 难道不应该在喊吗？ 静悄悄是那种感觉，就是看视频如果没有声音的话就是完全就这么着，两个车直直就开过去了。但是你看外国的观众团体，他们就会把手一车的胳膊开过去，这种感觉， 一车的胳膊， 就这种感觉。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你对这个东西更了解了，你玩的就更细 啊。对 对，他们 但是其实国外的那个观众文化更发达，他们一些普通的游客也知道，就是举手会更会更有不同的体验。对， 其实对于国内的我们广大的游客来说的话，其实坐过山车完全是一种对于心理的一种挑战了，因为很多人就是很不敢坐这个东西。 觉得这玩意儿很危险，很刺激，很危险，自己可能心脏啊什么样的有点受不了。 这就涉及一些游客对过山车的乐园的看法问题。 嗯，那以为你是属于那种就是一坐过山车就一定从头喊到尾的那一种， 我 还是属于全程静悄悄的。 我不是属于从头喊到尾，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刚上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兴奋，但我不会很兴奋。但是过了几个可能很高的弯儿，然后各种翻转之后，我就会很 happy， 然后就会喊， 这就 完全放飞自我了，是吗？ 对对，然后就。 那巡航呢？巡航是属于那种，就是到现在还是会喊吗？还是说 一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像我这种阶段，就是可能坐的车比较多了嘛，其实想喊就喊，不想喊就不喊。但是 越近的山河大海啊， 对，不会说感到任何就是信任的观车不会感到害怕，但是这也是一种遗憾啊。然后就没有那种就是紧张感，但是会很兴奋，但是不会紧张，是这种感觉。然后如果就是会很。就是发自内心的可以喊出来，但是你要是命令完就不许喊就弄死你，那我可以。 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就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人全车大家可能有的都不好意思喊出声，觉得我喊了我就紧张，我就害怕了，我就胆小了。 其实没关系，在过山车上放声尖叫，其实 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对，对你自己爽，对同车游客也是一种启迪。对底下看观看你的又是另一种爽。 对对 对， 你看那个人在喊， 对对， 会 这种情况， 非常不一样。 乐园就是应该这样的嘛。 啊， 对，我觉得玩过山车就是应该喊起来， 应该放飞自我。 啊，就是我就觉得刺激，我就要大声尖叫，然后在下面看的乘客也会觉得哇，上面怎么叫成这样，就是也会觉得不一样。 没错，我们再看下个视频吧，它是这个在瑞典的一个真正的瑞士的一个真正的过山车啊，在山上的进行一个滑轨的这样一个过山车。 你看一下。 看到的这个视频是这个瑞士的山地的一个过山车，其实我觉得这个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过山车啊， 对对对，这 有点 电力设备， 对，没有它这个电力设备，它完全就是根据这个从高到低往下滑下去 的走势 是 滑下来的 啊，这有点类似那个冬奥会那个项目叫那个雪车是吧？ 雪车 啊，雪车就是你整个人在一个类似长条形的管半圆形的管子里， 对对对 啊， 我当时 用这 个车看这 个 的时候 趴着往下滑下去啊。其实说实话，我当时也不太懂为什么那个能有人快有人慢，但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也挺说实话也挺刺激的一个项目啊。它这个，而且我觉得在瑞士这样的一个地方， 它这个视频里头看也可以看到后边都是雪山呀、啊、然后 风景 特别的美好啊、这和我们平常去游乐园是另外一种 体验，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就是我们经常去的游乐园都是那种比较工业比较现代 化 的这些设施，但是像瑞士的这种山地过山车 比较原始， 对，你可以把像自己躺在大自然当中这样的一个 感受，去感 受 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大自然的美好啊。 接下来呢，其实巡航还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视频，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世界最佳钢木混合的这个视频吧。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起来好像就要比刚才我们看到很多图片的过山车要高一些。 对，这个过山车我刚刚看到，没多长时间。它是以前有一部旧的过山车，然后由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过山车公司进行改造， 以旧换新， 钢木混合，对、就是一部分支架是木质，一部分支架是钢制，然后特定的轨道就坐上去。 那你刚才说这个一般木质的就没有翻滚，钢制的它会有翻滚，那它这个 钢制的可以有，可以没有。这部过山车是有的，因为现在。钢木混合过山车已经可以做到翻滚了。 哇，这个弯儿看上去真是不错。 看第一排视频，因为冲坡速度可能不是很快，但是真正你要从侧面看这个坡，其实特别陡。 就是在第一排反而其实是感觉上比较慢的。 对，一般是因为过山车的那个车体重心在中间嘛。 其实这跟我们平常的这个 对，这就打破了我平时 的观念不太一样。对， 就我一直以为坐过山车是坐到第一排， 坐第一排是勇者的游戏， 对， 是吧？ 很多人的误区，其实一般来说，大部分过山车都是最后最刺激 啊、哦，最后一排最刺激。 对， 我说我怎么上回坐最后，肯定比坐第一排。 但是第一排视野好吗？ 对，第一排也就是视野好。 台风特别大，我是你坐其他排感受不到 啊。那后边坐后边能有前面人帮你挡一挡， 挡风。哇，这个像这种，它过山车穿过这个整体里面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有没有？ 木质过山车经常是这样，它那个轨道走向设计需要你从那个支架底下穿过去， 需要从支架底下穿过去，不然的话中间它垒很高会飘是吧？ 就是这么设计，然后需要轨道要衔接嘛。 就是因为钢制的你可以 设计， 可能说弄一个大回环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可能木质的就做不到这种。 支架它是不像钢制就几根柱子就完了，木质是需要落起来，所以穿梭感特别强。 就是可能单根的这个木头它的这个支撑的能力没有这个钢铁这么强啊，它所以说需要很多根的 木 头。木 质都是这样， 就像那个鸟巢一样啊，去给它垒成这种像积木啊方块这种感觉 那种结构 啊。所以说这种钢木混合还是很有特点的。 刚才说到了木质过山车和钢木混合的过山车，其实我想知道它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本质上的区别。 其实钢木混合这个概念也是最近几年才被提起来，就一个厂商特别厉害，一下就给提起来了。它也可以造一些新过山车，也可以对旧的木质过山车进行改造。它通过改造的过山车一般都会比以前更陡更快更顺。它的那个轨道它不是像以前的木质过山车它给架在那个轨道上，它是用一些我们叫 iBox 轨特制的轨道给装上去，车体那个卡轮也是特制的，特别顺，然后能加上钢制的一些加持，能做一些以前木质上想象不到的元素和侧倾。比如说你看那个过山车往旁边一扭，这个角度看起来已经非常夸张了，但是你真坐的时候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而且就很有乐趣这种感觉。这是搁的比如说十年以前根本想象不到的这种东西，钢木混合过山车。 那木质过山车呢？ 木质过山车就更传统一点，有一些就是以下坠扭转跌宕为主，让人感受失重或者穿梭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可能我是差不多明白了它这个木质过山车的一个优点啊，它就是可能钢制的那就是整个的比较空旷，木质的话你需要经常会穿过一些内部结构，会让你产生一些视觉上的冲击啊，或者说 会有一些特定的就是搭一些特定的轨道，所以更能让游客体验失重感。对应一些就是老款的木质过山车，对应钢制就是我们说的 Hyper 过山车，就是没有翻滚，好像让人一个坡一个坡体验失重。然后木质过山车会有特定的震颤感，这个钢制过山车是没有的。 那不会出现像我之前说的抽嘴巴的问题吗？ 没有，它那个木质过山车基本上很少用。 好的，我 印象中没有用压腿、压肩的。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在一小段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雨维。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嘉宾王瑞。 大家好，我是观众爱好者巡航。 嗯，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这个周末了，假期的结束了，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嗯，也是我们这个游乐园最后的狂欢了，对于学生来说。 游乐园要玩什么呢？可能要玩这个游乐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过山车。今天我们请到的巡航就是一位过山车达人，坐过无数的过山车， 资深的过山车爱好者。 不敢太骄傲。 其实刚才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前聊到了这个木质过山车和木钢木混合的过山车。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直想象当中的木头，它可能会是有经常有容易变形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木质过山车它究竟会不会出现这种变形的情况？ 它其实是不会的。木质过山车它首先它这个结构就像行架结构，就刚才说的像雷鸟巢一样的垒起来，它那个受力是分散的很均匀的，而且所有木头都是必须是，我记得是美国松木，然后经过很长时间的药水的腌渍，让它防虫防潮才能持证上岗，这个其实非常严格的，不会变形的。 那木头的话会不会就是在防水上会有些问题呢？ 要是雨季特别多的城市，要是有木质过山车，就是保养难度稍微保养困难一点， 对， 但是其实安全和体验都没问题的。 啊， 那它如果木质过山车，就比如说哪一根木头可能药水浸泡的时候没有浸泡好， 不会的，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的，这种安全无小事嘛，肯定是。 啊，那它会不会出现就是那种需要换一个什么样的木头？ 有时候是，但是这种问题在钢制过山车也可能出现，就是换部件嘛，有部件钢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部件需要更换，就维护更换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就是咱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过山车的这个安全系数、安全问题啊。 嗯， 其实事实上过山车是很安全的，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很多年前看的一个数据，说这个过山车出现这个恶性事故的概率 是相对于比如说什么汽车啊、飞机啊这些，是都是最低的、就是、 啊，比汽车、飞机还 低，对对对， 低 很多很多。是说，因为之前为什么会有这个数据出现呢？是因为之前有一部美国的电影叫《死神来了三》啊，它里头那个中间的那个主要的那个情节就是坐过山车然后出现事故了， 对 啊，然后因为是恐怖片嘛，所以说大家就看了之后都不太敢去坐过山车了。然后剧组就出来辟谣说啊，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 嗯， 怎么我们在现实中过山车是很安全的， 所以 这个出事故的可能性是2.5亿分之1， 哎，1/5亿， 所以 意思就是基本不可能啊。 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挺恨那部电影的，让很多人对过山车有个偏见。 啊， 那部过山车其实它电影里拍的特别高，90多米， 嗯， 但是其实真正的摄影棚是在加拿大还是美国，我忘了，一个很小的，特别就2来米高的过山车上拍的，它那个都是后期影棚里的效果。 嗯，所以说那个叫，所以说这些这个电影嘛，肯定是为了就是 效果 去刺激你心中最柔软最害怕的啊。 说到那个电影，我觉得其实那个电影里面当中很多的情节就是我觉得很荒唐，但就是为了营造恐怖片的那个效果，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死神来了系列都是这样吗？ 对， 有飞机上出事的，还有什么高速公路上， 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很安全的。 对对，你们不坐飞机了吗？不可能。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聊完了这个木质和钢木混合的这个过山车之后呢，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个世界最佳火箭过山车。 对，其实现在这个还是不是世界最佳也打个问号，因为前不久刚刚开放了一部比较类似的过山车在西班牙。 嗯。 然后你可以放一下视频， 我们先看一下视频，了解一下。等待起步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是整个在视频里上离得最远的地方有一个高塔啊，那高塔其实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最高的那个， 这应该目前还是全世界第二高的过山车 啊。它是首先要爬上这个塔是吗？ 打上去 啊，打上去，完了之后再从顶上再冲下来， 好，准备出发了。 我可以看到这个，这也是把这个 GoPro 什么的放在这个车最前排， 看这个视频应该是拍的稳步的视频。 这个车的起速还是非常快的， 明显要比刚才几个快一些、啊。 这个车的最高速应该是193公里。 哇， 它是通过液压加速，液压马达带动那钢缆的滑块勾住车前面，然后打过去。 嗯。 然后经过那个坡扭转。 啊，就 在慈善。 哎，我觉得它这个还是挺人性化的，去这个啊，这结束了是吗？ 对，就结束了。 这就结束了。 这就是全世界第二高第三快。 第二高第三快，我觉得我因为它这个车在起步之前，我其实看到了它有一个向后退的这样的一个 挂滑块，就是需要前面的那个镊齿勾住滑块， 嗯， 然后再拉出去。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在游乐园里挺让人不过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 排了那么长时间， 排了3个小时队，2个小时的队，结果我 20秒结束 了。 有时候是这样，对。 嗯，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对，但是说排队这么长，但是这车绝对值。这个车的口碑其实非常好，当时是这个。这个过山车在雪松会，就是北美一个非常大的乐园连锁，这是他们的旗舰乐园山点乐园。这个车在里边口碑很高，倒是后来六旗乐园又差不多同型的过山车又买了一部放在他们的旗舰乐园六旗大冒险乐园里边。那个车比这高比这快，就是现在的世界最快，叫京达卡。但是从口碑上来说，这部车叫震撼赛车，或者看怎么翻译都好啊。完全是秒杀京达卡的。首先京达卡用了压肩，其实是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个过山车只有压腿，就是刚才说的上半身可以随便活动， 嗯， 然后给人一种自由感，然后轨道的顺滑度和发射那种一气呵成那种感觉都是胜于京达卡的。 嗯，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一个误区，不是过山车越高越快就越好的。 哦， 嗯， 它其实跟你的很多其他的方面的设计还是很有关系的。 然后这部就是给人一种强行利用高度和速度给人一种冲击感 啊，包括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过山车的好的要素，其实有的也关乎于你安全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对对，然后像这样同型过山车，就刚才说的，全世界有三部， 嗯， 一部就是这个，一部是那目前的世界最高，就京达卡在六旗大冒险乐园， 嗯， 还有一部是西班牙的法拉利乐园新开了一部，叫红色力量， 嗯， 然后那个过山车跟这两部不一样，这两部是用液压发射，那部就可能就是换套路了，用电磁发射。但是套路是差不多的，也是先发射，然后一个高塔，就强行用速度和高度给人带来冲击感。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了解完这个最佳火箭过山车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世界上最多翻滚的过山车。 嗯，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这是相当于从一个比较黑的室内开始， 对， 是吧？ 其实我们看到它已经开始 翻滚了一次了， 已经翻滚了。就刚上车刚刚起步之前就已经就转了好几个圈， 它是先给你一个心理上的压迫感，是吧？ 这部过山车有14个翻滚，是目前世界上轨道翻滚数最多的过山车。 好，起步发射了。 这是这部过山车是用链条提升的。 链条提升， 对，就是过山车的动力来源也很多。首先分类啊，就过山车可以分为两大类， 嗯， 但是主要是这种滑行过山车，还有一部分就是有动力过山车，就是比如说车上有，有那个滑轨，或者说滑出线，或者供电，车上有电机，这样有动力。但是这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过山车都是这种，就是车辆在脱离了动力段就没有任何动力，就是让我们平常说的机械能守恒，就是说白了就是溜， 嗯， 往前溜啊，就是没有动力。 像这个是有动力还是无动力的？ 大部分都是没有动力，就是脱离了动力段就没有动力。 那刚才咱们看的那个就 是 最快的那一个 都是溜， 也是溜是吗？ 对，它发射了过去以后就是纯溜。 哦，就是就只有发射那一下有力， 对，大部分 然后就按照惯性走了。 对，有动力过山车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你看，这短短就多少秒就已经翻了那么多弯了。哎呀，这个过山车你自己坐过吗？ 没有，这部过山车在英国，还没去过英国，就是想去呢、啊， 想去体验一下。 对对， 这是中间的一个小短暂的停顿， 然后再提升。 就是它每一次会到一个站，然后再给你提升一下。 有的过山车会这样，有的过山车也会在中间加个刹车，有的过山车这种多动力段就是可能会提升啊、发射啊会来很多次。 它这样就是发射的过程多，给你多进行几次这样往你把你车往上提的这过程，是不是会在你的设计上让更自由一些？ 嗯，首先肯定会啊，轨道会更长，让游客玩得更爽。当然，对于设备采购方，车也更贵 啊、 这个造价是非常高的。 越长的车，越高的车的价格就 越 高，越 复杂的车越贵了， 贵 可以这么说，不是对。 这个过山车是总共有多少个弯？14个 翻滚， 14个翻滚。 对，然后。像之前广州长隆欢乐世界有一部十环过山车，它是并列保持过10个翻滚，是全世界最多，然后被这车一下反超。 哦，哇，这种感觉真是，就像这种，翻滚比较多的车的话，其实对于人体的这个失重感可能更加强烈一些。 更加其实是更加弱一些。 啊、更弱吗？ 失重感更强的车会。啊，是那种没有翻滚或者说很少翻滚的那些 hyper 过山车或者木质过山车， 就是换句话来说，就是失重感和这个你整个的这个视觉上的刺激感是不可兼得的。 嗯，也不是，就是失重感会一般是那种又陡又快，就是很快速的冲下坡，或者是经过一些坡会让人强的失重感，而翻滚元素一般是给人超重感。超重感强了其实不是很舒服，像我们坐多的车就知道超重感强了，因为人体的血液会向下受超重嘛， 是， 然后一些情况下就是脑部供血不足，会看东西看不清， 哦、 灰视或者完全看不见，就是黑视， 就有点类似那个重力加速度。 嗯，对，就是因为超重力太强了，你可能一个人承受了两个人的体重，血液就全都是就是往下流，会有这种情况， 可能翻 很舒服， 可能翻滚的时候本来在你头部的血液全部都到你脚下了。 有人会很喜欢失重，像我就是，但是很喜欢超重的人可能不太多，因为这个不是一种舒适的体验。 哦，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较多翻滚的这个，就是一种超重的体验。 就可能 一般的对，但是这个车可能超重还不是一般翻滚元素会带给人超重，但是不是说这个车就会超重很严重？有的车可能翻滚元素不是很多，但是超重起来一塌糊涂，什么都看不见，会有这种情况。 嗯，那有没有你比较了解的？ 嗯，就我们津津乐道的一部，就可能是就宁波有一部过山车。 嗯， 它可能是。设计的轨道设计的超重元素衔接太紧了，而且中间说白了就不给人缓，让我是从头黑到尾，就是可能那天去玩去那天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起得太早没怎么睡觉， 嗯， 就过山车发射出去然后眼睛就黑了， 哦， 回站才能看见东西， 就是生理状态眼前一片黑， 真的会给人的生理上造成 一片黑，什么都看不见。 那个车玩的人多吗？ 多呀，啊， 就是大家普遍表示 就是为了在体验这种感觉， 是他设计的他。不是一般人也不会知道他是这种情况的 啊， 上了黑车就下不来了， 也是试过，当然也可能那天可能是睡眠比较少啊，这也分个人身体状况，但是普遍反应就是那车可能超重连持续时间很长， 嗯， 啊，当然乘坐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它设计的上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吧？ 就是安全性上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让你会觉得有些不舒服。 对 啊， 但是这个这是另一种情况，就可能过山车没有出事，但是 人的身体上 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 过山车也不会让你开放的 啊。所以其实，在设计过山车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什么工学、力学，还要考虑 人体的 承受能力。 对 哇。这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东西。那接下来要给大家简单介绍的，就是给大家要看的这个视频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过山车是什么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部就是刚才大家看过那个震撼赛车的，相当于怎么说高配版，但是口碑其实没有前一部那么长。 震撼赛车是 就是刚才看的那部，就是我说的用强行用高度和速度带来震撼的那种 啊、哦，那个 发射到前面有一个高 二十秒就结束的那一个， 对，这也差大概二三十秒就结束了。区别大家明显，这个在刹车段有一个坡是用来刹车的。其实这个车实在太高了，这个左侧那个刹车用的坡都比很多的过山车要高。 这就有点类似我们去高速公路顶上的那个急救的那个车道，是吧？就是防止你 刚才看到那个高塔下上面下来三个大块儿，那个是什么？ 跳楼机，那个目前是全世界最高跳楼机。 跳楼机 就是跳楼机和这个 过山车结合到一起了， 很少 放在同一 个，这 个 很少。全世界我知道的三个，就是这部是一个，然后尤其末日山乐园有一个超人逃亡、 嗯， 旁边是那个 Lex Luthor 跳楼机，然后像澳大利亚的恐怖之塔， 嗯。这个是前面的车还没有发射出去是吧、 我今天穿这个衣服就是澳大利亚那恐怖之塔，这个跳楼机就是这上面这部过山车，这是一个往复式过山车，打上去然后塔两侧是跳楼机 啊、就是它其实这是能节省成本吗？还是说 就是很有特点嘛、但是这个根据新泽西相关法律，这部过山车是不能跟跳楼机同时运营，所以两个是有岔开的、但是洛杉矶的那一部完全就是可以，你在跳楼机上看过山车，哇，冲到旁边然后再下去，哎，那种感觉不一样。 哎，这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感受啊， 对对对， 就是 我们刚才看到前面的那辆车已经冲上去了，现在轮到目前我们所乘坐的这一辆了。 这个好像就真正有人乘坐， 大家可以看到那滑块，这滑块缓缓的上车过来，然后挂住前面的挂钩。 哦， 这个滑块连接的钢缆，钢缆连接的是液压发动机。 啊， 然后就砰给它弹上去是吧？ 对对，通过液压蓄力，然后释放给车弹上去。 好，准备感觉马上就要出发了呢。 像这种过山车其实还经常发生倒溜，就可能蓄力不够，或者逆风太强，或者轨道太滑，就没冲上去溜回来了。嗯，很有可能。 那溜回来再重新发射吗？ 对，重新发射。它所有的这种发射过程都有止退装置，它溜回来会停在发射段，它不能冲回站台，冲回站台就该发生人伤亡事故。 对对对，哎呦我的妈呀！ 哎，你还说你不会喊？你还说你不会喊？ 但是这部过山车坐下来真的不是那么好玩。我当时坐的时候被压肩压的肩膀生疼，然后我以为会是我个人的现象，我问旁边的小哥，应该是一美国小哥，我问他你压肩疼吗？他说哎我也疼。 啊、 其实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知道这个专业怎么解释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过山车都是在爬升的过程中是慢慢的把你拉上去的。 嗯， 像这个是在爬升 的 过程中 是 直接冲上去 了。过山车就是这个分那个提升段，提升如需要过山车需要动力嘛？可以提升，提升可以用钢缆，可以用链条，可以用推轮， 嗯， 也可以发射。 钢缆、链条和推轮啊， 还可以有其他的啊。然后发射就是动力来源，比如说气压，刚才说到北京欢乐谷的、武汉欢乐谷都可以。然后液压啊，刚才放的这部，有的还用飞轮、电磁都很正常 啊。这就跟那个弹射起步一样，有这个蒸汽的，有这个弹射的，还有这个电磁的啊。 嗯。其实刚才给大家简单看了一下这些视频啊，就是已经看了有两个比较相似的视频了。 对对，这 是个最高的这个。 嗯。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简单介绍的一个就是世界最陡，我们今天带来的视频都很珍贵。嗯。然后 都是最啊，最 都是最最字儿的、啊、这个世界最陡的这个视频，我们就要看一下它到底有多陡。啊，这个抖是这个就是高度的那个 抖 啊，不 是 抖动的抖、 不是颤抖的抖， 对，不是颤抖的抖。 这个最抖是121度，就是90度，相当可以大家理解，就是可以理解成就是直直的往地面往下扎，121度就是往回窝一个弯，提升以后要往回窝。 然后这是一个第三视角。 对，这部过山车在日本的富士吉乐园，它叫高飞车，是一个以日本将棋为主题的过山车。 啊。 这个过山车我们看到它的其实能乘坐的人数是比较少的，只有 其实还好，它每节过山车能坐的人不多，但是它可以在轨道上同时跑好几节过山车， 哦， 就发车频率是很快的。这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全世界最多翻转的过山车那个微笑者其实是一个车一个厂商的。 嗯，我们看 现在目前乘坐的这辆车经过这个发射段 嗯， 穿过隧道可以，但就是刚才一开始就看到的那个121度的这个弯，这是一个翻转是吧？ 对，然后应该第一个坡我印象里是提升坡。 哎，它是有一个缓坡的 啊，是发射，然后它那个最陡的坡是提升上去以后往回窝。 那这种感受其实还是挺独特的，就是你会有一种大头朝下，然后甚至还多朝了一点， 往外 的这种 感 觉 啊。大家如果想体验负角度下坠过山车，离北京最近的是天津欢乐谷，有一部叫《愤怒的小鸟》过山车。 就是什么角度？ 那个没有这么陡，也是就是提升上去以后有一个往回窝，就高于90度的下坠。 就是如果你是90度的话，就是脸正好朝下。 不是，是轨道垂直于地面。 对， 正好。 就是你作为人嘛，作为坐上去的人嘛，如果是90度朝下的话，是脸是直直的朝下的， 对 吧？ 对对。 啊，那如果是120多度的话，那就是脸就会往回。 往回，对。 对，就是有点，甚至有一点大头朝下，大头有一点朝下。 后脑勺朝下。 对。 这是目前正在攀升那个最高的那个坡吧？ 最陡 的 那个坡， 应该说是脑门朝下，不是后脑勺，脑门朝下的这种感觉啊， 脑袋顶， 对吧？如果你是90度的话，你是鼻子朝下，对吧？就是眼睛鼻子朝下。 我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反正去试试就知道哪儿朝下了。 但是真正乘坐过山车，你没法保持那种特别端正的坐姿， 对， 哪儿下都 有 可能。 你不可能是一直这样的，你可能到了这个头要朝下的时候，你就忍不住想抬头呢，对吧？ 然后视频上现在马上要经历这个全世界最陡的这个坡了。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妈呀，我真是我就看这个视频我都觉得，哎，如果要是坐上去的话一定特别的刺激。 然后看视频的朋友可以发现，就是上轨道上有几个磁片，这个是用来控制速度的，如果这个过这坡速度太快会 不太舒服。 从那大坡下来之后就是一个大的翻转。 对， 我们目前说到的这个世界最陡的这个过山车，它是在一个什么位置呢？ 日本的富士吉乐园。 日本的富士吉乐园。 这个乐园，其他好车也有不少，其中有一部 4D 过山车，一会儿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其实，在视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嘛，就是远处还有一些过山车， 对， 是吧？ 这就是另外的第三视角了。 对。 好，简单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之后，我们巡航可以给大家就是具体介绍一下，像类似于这样世界最陡的过山车的话，人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会的，但如果过那最陡的坡速度太快，就有一种往外扯，然后身体重量全交给压肩压腿这种感觉。 嗯、 但是它那个过最陡的坡的时候会有一个限速， 嗯， 它会控制车的速度，不让它直接自己纯溜下去，那样会很不舒服。它那个。其实最大的来源还是视觉冲击， 它会给你稍微刹一点车，意思就是 稍微刹一点。 磁片其实在刚才放视频的时候徐航也说到了这个磁片 控制速度用的。 那看完了这么多的视频，这个我们图片上就是标题上写的动感快车，这个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其实是比较有代表性，因为它在刚才可能因为观察爱好者会偏向于更喜欢一些翻滚，不是主打翻滚的过山车，动感快车是国内的一部无地板翻滚过山车，在香港海洋公园，它是不是最高也不是最快，翻滚也不是最有特点的。 嗯， 但是因为无地板目前是国内就这么一部，挺有意思，就是地板。 什么叫无地板呢？ 就是你坐在座位上以后，它车不是车厢，是一排座位。 嗯， 然后发车之前，这个地板就像变形金刚一样，咔咔全撤下去了， 然后脚就悬空了， 然后脚就悬空了，对，然后正常坐。其实，抛开这个车也没什么其他特别多的特点。 北京欢乐谷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 北京没有。 哦，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哦，地板 这样 就是地板被卸掉了，是吧？ 对对。但是，这么说，好多垂直过山车，像比如上海欢乐谷和广州长隆欢乐世界，可能那更有名吧。他们那个车是主打垂直，他们地板也是这样下去的。 那你就类似有点被挂在空中那种感觉？ 不是，就是正常坐在那里，脚悬空，就跟其实坐悬挂过山车也是这样嘛。那这个只是轨道在下方。 轨道在下方。 嗯。 悬挂过山车是轨道在头顶的那个， 对、 是吧？ 嗯。 北京欢乐谷是也有一个悬挂， 对，有一个悬挂过山车。雪域金翅。 哎呀，就是这个看我即使我现在一早上看了这么多过山车的视频，我还是觉得就是我看一次我都觉得特别刺激，我就特别想去玩一次。 嗯， 这个动感快车是在什么位置？ 是香港海洋公园。 香港海洋公园，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就是胆大的不恐高的，没有身体疾病，没有就是不能坐过山车的身体疾病的朋友们，如果感兴趣一定要去试一下，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其实坐过山车这个问题吧，我觉得胆儿特别大的那种人，就是啥事儿都激不起他的这个就是 害怕的 这个欲望的人，也会觉得挺无聊的啊。 我觉得不是觉得无聊吧，可能就是我觉得他胆儿再大，他身体的那个刺激也会不由自主的会带给他一些感官的。 这个、完全分人，人和人是差别非常大的。 嗯， 像我们是应该坐过山车，可能多少圈都没问题，或者只要没什么其他问题。但是人和人差异很大，像我是玩不了鬼屋。 啊， 我们一些朋友一会儿出去聚会就会开玩笑，或者把我加进鬼屋，我就不行。哎呀，抱个电线杆子，死活不进去， 就是害怕， 真的害怕。 就每个人，我觉得是没有那种刀枪不入的 人 都会有一些害怕的 点。点不一样， 对啊，人和人不一样嘛，也可能有人就什么都不怕，那强人。 嗯，接着刚才聊到了一个这个垂直过山车，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垂直。哎呀，马上就要进入半点报时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个垂直过山车，然后看完垂直过山车之后，半点报时我们回来接着聊。 像这个过山车也是把地板卸了吗？还是说？ 但是它主打的不是因为主打的元素不是无地板，它是因为有一个。近似垂直的下坠，然后在下坠顶上给你悬挂三秒，让你看着那个坡，然后再刷一下给你扔下去。它这个车体非常宽，每排坐十个人，一共有三排。 一排坐十个人， 一排 十个人 一横排，然后总共有三排。 这跟普通的这个过山车是不一样的。 印象中过山车 是 对。 四个人三个人这样， 其实没有普通的，就车和车型不一样。你说哪个普通的？这其实算垂直的，也就是普通的 啊，就是比较常见的。 对，玩过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个在上海长隆的那个欢乐世界广州，然后上海欢乐谷有一部差不多车型的，雪景雄风。 这也可以看到两边那个护栏都特别的宽。 对对，因为两边需要游客 特别多， 给游客腿留空间。 这个高度大概是有多高？ 60来米， 六十五 左右，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高度是冲到最低点，最高速大概110多公里左右。 那像这个是、那肯定是坐边上比较。 这个真的差不多，就是前后排会有微妙的感觉，但是第一下坠来说，左右真的一样。 那横排都是一样的吗？ 对。 那如果你要翻转一下的话，那最边上人岂不会就是被甩得很厉害？ 这样的车型不是主打翻滚的，其实也差不多。但刚才可以看到下坠之前在顶上定了三秒，那个是一定个特殊的机械装置给它定一下，造成那种心理恐怖的感觉，才有乐趣。 就是马上要下去了， 对， 但是什么时候下去呢？我也不知道。 然后第二个坡就没有定的那个机械装置，就直接冲下去了。 嗯，走到这儿就下。哇！ 然后钻过一个隧道，然后这类型的过山车一般在结尾之前会经过一个水池。 嗯。 然后在最后一列车厢的两侧有挂水板，会挂出两个特别高、特别大的水辫子，就是从旁边看是非常好看的。这个水而且不会浇湿乘客。 就其实刚才过水的时候就已经 对，但是如果往后看会看到两个水辫子。 嗯。 然后这已经回到刹车区了，结束了。嗯， 每一款不一样的过山车都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 对，就很多人说，哎，你过山车不都一样的吗？就让我们这种问题特别没法回答。行的，哎， 因为对于这些就是玩的比较少的，或者说没有太注意过这个问题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啊，过山车不就是这个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吗？ 对。 但是实际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就翻来翻去，就是转来转去这样。 嗯，对。 好的， 区别很大。 嗯，好的。那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大家稍事休息一下。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五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雨薇。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嘉宾王瑞。 大家好，我是观众爱好者群豪。 今天刚刚这个看完了很多的视频啊，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的视频，然后巡航也准备了很多要给大家简单给大家就是详细介绍的一些关于过山车的知识。那在介绍这个过山车知识之前呢，还要巡航说特别推荐的要给大家放的一个视频是过山龙的这个视频。 这个车在因为很有福啊，在常州恐龙园，就是大陆的游客都可以做到。然后这个车是4D 过山车，就是跟刚才所有过山车都不一样，这个车体是可以动的， 叫做4D 过山车。 对，4D 过山车，具体可以放下视频先给大家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个4D 法。 现在大家看到就是现在大家看到就是乘客视角， 乘客视角， 对，就这个也有点类似于刚才说到的宽翼过山车。就是乘客是坐在轨道两边的，然后真正的轨道上下方是没有游客的。 这个是发车区是吧？ 对，这是车站 啊。 这样游客的上下方都是悬空的。 这一节车厢坐几个人呢？ 两侧是每侧2个人，然后是几节车厢，忘了。 它 好像是6节， 它这是到往后退的， 对，向后出发的。大家可以看到左侧的轨道有4根，2根是主要的行车轨，2根是控制这个座位俯仰的状态轨。这个座位可以绕着这个一根垂直于轨道的轴前后翻转。 哦，就是它不光是这个过山车在自己的在动，它的这座位也在前后左右的翻转， 座位也在翻转，对 啊。哦，有点类似另外一个游乐园那个项目，那叫做什么的我不太清楚， 什么大回环 之类的，大回环 之类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个车比较有特别的一点是它倒着走。 这种大型的4D 过山车全世界有3部，就美国六旗墨尔山乐园的 X2， 然后刚才说到的富士吉乐园的 Indianica， 还有这一部过山龙。 倒着走的过山车， 那它会正过来吗？ 它不需要正过来，它把座椅转过来就可以了 啊。 那转过来它岂不是头朝下的吗？ 可以啊，但是轨道也可以翻过来啊。 轨道也可以翻过去。 对对对， 所以这个、 因为轨道还是可以旋转的 嘛。这个无所谓是正着走倒着走，它只是提升坡是让你冲后的。 哦 哦，现在是要往前冲。哎呀， 第一个大坡把脸调整成冲下的位置，冲一个60米的坡，然后紧接着就是把人当成俯仰躺着的状态过一个渡鸦翻滚，然后就是林林总总的指甲密麻的扑过来，这种天旋地转一般过山车是做不出这种感觉的。 是的，你刚才讲到那个有什么14个翻滚的，那已经是最多的了。 那个、轨道 啊，但是这个它就无所谓多少个翻滚了， 无所谓， 对吧？ 没法统计。 就是其实它座椅本身也是在一直不停的翻滚。 对，它但是这个座椅翻滚是完全靠轨道的姿态来控制的，它不是说随意设计的，都是经过严密的计算和设计的，就是有两条轨道专门控制座椅的姿态 啊。它这如果是跟这个轨道的这个姿态是相反的，会让人觉得很难受。 就是它。比如说一些超重特别大的，他把那个座椅姿态调整成游客是躺着，这样就把游客歇在这个座位里就不会 就会很 舒适。但如果往外甩，就会没有那么高的舒适感。 哦、 嗯，这已经结束了，其实很短，但是这个车其实很高，很快。 对，但是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视角，可能觉得它好像。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他座椅的翻转， 因为他在倒车嘛，对吧？ 对，不是因为他在倒车，是因为录的时候我在后面，然后我看不到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录到我自己的翻转， 没错， 也没办法、没有办法录到前面的这个翻转。 这种是比较大型的四 D 过山车，还有一些比较模板化的小型的四 D 过山车，就是也是座椅可以翻转的，但是没有这个这么大。 嗯，其实刚才给大家就是放了这么多的关于过山车的视频呢，今天也聊到过山车的视频，不仅仅是给大家推荐过山车这样的一个好玩的一个游乐项目，也是想要消除大家对过山车的一些偏见。 对，有的人会有。 嗯，薛涵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关于过山车这个游乐设备的安全问题。 对，其实这些游乐设备只要能向大家开放通过检测的都是非常安全的设备，它设备可能会出故障，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事故。故障的概率，比如说很多人担心过山车停电了卡在比如倒挂的部分挂下来怎么办，其实就非常业余的问题。因为刚才也介绍过了，过山车脱离动力段都是靠溜的。它只要是溜过了那个悬挂的部分，到刹车区段之前只要停电了的话，它会溜过那个部分然后停在刹车区，它不会说倒挂的卡在某个部位。 就实际上这个过山车不是靠着电驱动的，它是靠着那个动力势能去， 大部分都是靠势能往前溜的， 往前溜。 对对、然后就会有人有顾虑，或者如果是在动力区段停电的话，就大家看它就爬着爬着坡咔停电了，那所有的过山车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有止退装置，就是防止过山车倒溜的、 就是你说的那个倒钩。 对，这个刚才爬坡听的咔啦咔啦的声音就是这个。如果是倒溜溜回车站，它是很危险的。一方面如果车站有其他车会撞上，另一方面它那个过弯速度太快，会很危险。然后这个止退装置如果要是因为过山车停电，它会卡在那个轨道上不让车动，然后这时候看是怎么营救，可能是需要如果继续来电接着往上提那没问题，如果要是来不了电了完蛋怎么办呢，就人工去施救，有那个紧急通道，不是看提升坡两端都有通道嘛，把人救下来。 看那个视频里头所有的那个爬坡区在两侧都有那个楼梯。 对对 啊， 这种呢属于故障，也可能是不是停电或者说传感器报警，这种什么系统都有可能有，但是会让一些游客认为过山车不安全，你看停那儿了，这种问题就让我们很头疼。其实这样恰恰表明过山车是安全的。 其实停那儿说明它安全呀，它没有掉下来，没有别的问题，它就是安全的呀，对吧？停在那儿反而说明它安全。 但是也有那种刚才说的很少见那种停在翻滚元素上面的那种情况，但是很少见啊。 倒挂在那儿 太强了。对，但是这种其实可以属于事故了，我觉得。然后这个人工营救需要什么消防队搭个梯子什么的，这种就很尴尬。 这种就和我们就是可能我是正着在这个过山车上面，我想下来我可以下来，但是我说倒挂在那儿。 当然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少，而且一般能发生这种的过山这种情况的过山车，一般过山车品质也不是很高。 但是一般的游乐园当中的这些过山车，它的品质还是相对高的，而且制造公司也是比较好的，是吧？ 游乐园嘛，因为好过山车投资太高了。这个而且很多人觉得我去乐园就尤其那种一票制进去就排队的那种乐园，我们一张票这么贵，就觉得抢钱嘛。就是说到这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例子，就是前上周末正好去了云南新开的一个乐园，就是七彩云南欢乐世界。然后跟那边的工作人员聊天嘛，他们说像昆明这边的人就是新开了一部这么着与国际接轨，就是很现代的现代感的一个乐园。 门票要二三百一张， 嗯， 当地人就理解不了，可能那边消费加上那边消费水平各种方面因素吧，他们觉得你这不是抢钱嘛，就会有这种感觉， 嗯， 他们之前了解乐园，就比如说一个街心公园或堆几个设备，二三十块钱一张票玩完就走人， 嗯， 但他们接触不到这种国际级的大乐园，他们可能觉得，哎，买票进来了，这么贵，你就是抢钱。 嗯， 不就是玩点过山车吗？然后一想，哎，过山车还要排队，你这不是就觉得又抢钱？抢钱那种感觉更是吧？ 抢劫、 哎。对，其实，嗯，其实这过山车品质和整个乐园的品质来说，投资就不是说二三百块钱跟二三十块钱的区别，这肯定不是十倍的关系。 所以说这东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对对，像这个这种乐园投资太高了，像他们一般是很难短时间收回成本的。 其实想想，就是游乐设施而言，很少有比过山车还要再大型的游乐设施了。 嗯， 我觉得对于一个游乐园而言，过山车往往是它最具有标志性的东西了， 对 吧？ 对对，像一般的乐园爱好者都会冠一个过山车爱好者俱乐部，像比如说国内有我们过山车之梦， 嗯， 像欧洲有 ECC 就是欧洲过山车爱好者俱乐部， 嗯， 然后美国有 ACE 美国过山车爱好者俱乐部，和刚才看到好多视频来自于他们的那个 TPR Theme Park Review 团体，这些都是他们都是我们的前辈了， 嗯， 因为过山车本来就起源于国外嘛，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经济水平也让他们更有空间，有钱有闲去体验这些过山车，所以他们的文化会比咱们更发达一些， 嗯， 这让我们很羡慕的事儿。 就比如说刚才咱们看有一个视频里头，刚才巡航也聊到了，就是去举着手去坐过山车， 武汉的那个、 啊、武汉那个拍手的过山车， 对 啊。他们就会对于这个应该如何做啊，如何坐过山车更好玩，如何坐着过山车更有意思更有刺激感，去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 对对，他们玩的过山车更多，虽然你说不是崇洋媚外啊，就是客观的说， 嗯， 北美的过山车无论乐园质量和数量还有过山车爱好者团体那的过山车文化的发达程度都比我们要好的太多太多了。 国内毕竟可能每个城市有一个差不多这种就比较顶片的，还得是那种比较一线二线的那种城市，可能才会有比较优秀的这样的游乐园或者说是过山车。 对对， 像一般的相对而言三四线一些的城市，可能都没有这样的过山车或者说比较好的这样游乐园。 对，很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接触不到这些乐园方面的东西，但是像北美，其实他们人口比咱们还少那么多， 嗯， 但是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有闲有钱，带着 有钱 年轻人去体验，或者家里人带着孩子去体验。我之前有一次去迪士尼，洛杉矶那个迪士尼，就真的惊到了，就是好多带着孩子游客特别多，当时那个婴儿车排的，就是可能迪士尼更适合这种家庭游客嘛， 嗯， 就是特别多，满坑满谷那种，还倍儿齐，真是让我特别有感触那种感觉， 嗯， 国内见不到这种景象的。 是的， 嗯， 那其实因为我上次也是带着我父母还有我姐姐以及我姐姐的孩子去了欢乐谷嘛， 嗯， 但是去了欢乐谷之后发现好像能玩的东西还挺少的， 嗯， 就是没有那种，一是不敢玩，不敢带着孩子，因为孩子比较小，不敢带着他玩；二是觉得好像没什么可以，就是能全家一起玩的这样的。 就是好像在咱们的这个观念中啊，去游乐园还是以年轻人的聚会为主。 对，就是可能我们同龄的这样的。 不光是现在， 但是可能是不是国外就会稍微相对而言这个思维开放一些，比如说带着父母啊，带着孩子的会比较多。 先说这个欢乐谷这个问题，刚刚其实现在乐园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它会有不同的那个目标客户群体，像一些过山车就是摆明了就是追求刺激或者年轻人来玩， 嗯，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欢乐谷的。现在甜品王国， 有一个粉色的那个， 对，它那个主题区，还有包括之前的三期那个海洋馆，都是以很多年轻就是整个家庭游客都可以玩的这些项目， 家欢的这种， 对对，它会有不同定位，你可以找适合家庭游客去玩的这些设备， 嗯， 或者主题区，可能一个区都是这样的设备，那就可以小孩子玩得很开心。这样的， 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一方面是设计问题啊，一方面是设计上本来就是追求刺激或者追求合家欢， 对， 是两个方向。另一方面可能还是在大家的这种观念中， 游客个人 的 观念。 其实对，但是很多对刺激的过山车还是目标客群体主要以年轻人为主嘛。 嗯， 但是像北美一些过山车爱好者俱乐部，他们有很多很上了岁数的人，他们也很懂过山车，像。我就见过视频里就很多看起来就也不知道多少岁，头发都白了， 年纪很大了， 还能想在过山车上举着手享受这个过山带来的乐趣，这我很羡慕， 嗯。 像国内很多乐园其实也可以理解嘛，他们就规定，比如说年龄超过50岁就不能乘坐这部过山车， 嗯， 可能50岁的人可能完全健康，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乐园就他也是因为出于一些怕出事儿这种考虑嘛，就不让你上了，对， 嗯， 这也是一些文化差别。 所以说就是心态还是很重要的啊。 对， 就是无论你多年轻还是年老，是这个什么样的身份，如果有一颗这个追求这样的自己追求娱乐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是 对， 有时候呢还是能体验到比较让人比较好玩的一些东西吧，可以说是。 其实在做节目之前呢，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过山车团队， 这也很正常， 这样的一个， 是的，我也没听说过。对， 然后徐航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你们这个团队是如何建立而成的。 这个说一个插曲吧，之前参加一次游乐行业的一个小研讨会，我当时自我介绍，我是来自过山车的团体，当时就是从事就乐园相关产业链的这个工作人员，就当时就很吃惊啊，过山车还有爱好者， 嗯， 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会有这种顾虑， 对， 所以哎，这也没办法。一开始是从百度贴吧上一开始认识的，最开始可以理解为发起于百度贴吧吧，过山车吧，然后大家就是发一些就出于自己的爱好嘛，就是平常就以关注感兴趣乐园一些东西，然后在里面发帖，然后这么固定几个人就认识了，然后人越来越多，最后就成了这么样一个团体， 就是志趣相投， 对， 然后去组成一个团体的这样过程， 对对对。然后当时汉化了一个世界的过山车资料库的一个网站，它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过山车资料统计网站，然后它那个创办者是一个美国人叫 Dale Martin， 我们跟他联系，然后做了一个中文版，就他那语言下拉栏有，后来有了就是中文， 有了中文版， 对，这个是我们来帮他汉化了一下，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哎，报个团可能会更有一些乐趣，或者一些能提供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共享一些资料， 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 对，然后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别有意思，然后 那你们会一起出去玩吗？ 有啊，当然会了。 都那你们这样一起出去玩，我觉得应该和我们不一样， 对， 和我们普通的人， 你看一些游客看我们家一群神棍的那种感觉， 那你们 就是好像他们出去玩的时候坐过山车，哎，这个过山车这个弯设计的还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真的会讨论，然后真的会讨论，就是这样，然后会跟一些其他过山车对比，有时候一些普通游客就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就是会有。 那你们一般都会聊什么呢？比如说一起去玩的时候， 什么都聊啊，就是像正常出去玩一样，聊过山车，聊其他的。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些全国性的活动，可能大家就是挑，比如挑一个周末，大家都有时间，有时间的人可以来一个乐园参加一个活动，大家一起来刷车。也有可能是私底下，比如说因为我们那个群，全国哪人都有嘛，大家去哪一乐园组个团，三五个人就去了，这种情况都很多的。 就是有了这个好友们的互相照应啊，可以去更多更好玩、更有意思、更有特点的这样的游乐园去 相 过山车。 对，而且有时候搭个伴儿会更有意思。我们也很享受一个人去游乐园。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这些比较特殊的这样的爱好的话，可能会难以发散出来。但是真的有这个 特殊爱好，这个很奇怪。 这个也分人嘛，就很多人觉得啊，自己一个人去游乐园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事儿。 对啊， 但是 如果有人陪着你的话就不一样了。 但是也这跟我们那儿也分人，就是我们要是自己一个人去，有时候也很享受的。因为不用考虑同伴，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车，他喜欢那个车，我想刷这个，就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分开行动。 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刷车是说一次性坐好几趟这个车？ 对对，一圈一圈的坐。然后有的乐园会有单人通道，就是因为一个人排队的话会比几个人结伴会快。所以有时候一个人玩还挺惬意的。 啊，就是那你如果要是坐完一次这个车之后，你要再重新排队是吧？ 对，一般都是这样。 那你就是去游乐园就只坐过山车？ 不是，什么乐园那些，在乐园是过山车载体嘛，去乐园肯定什么都要体验的，从乐园的那个包装啊、饮食啊、其他设备啊都会有研究。 那过山车可能得排一个小时， 这也分淡旺季，首先淡旺季还分不同乐园，不同乐园还分普通过山车。我排过最长的四五个也是它。但是也加上这过山车运营效率太低了，就是可能有的过山车就工作人员就是培训的特别快，一会儿一车一会儿一车，轨道上三辆车同时跑这种感觉。有的过山车就是有的乐园就为了省电减少部件磨损，就很慢，就故意弄一个发车效率过得很低，排队时间就自然就长。 这还有说法？ 对对， 就像我们做的少，可能你了解不了。 这也是种遗憾。就刚才放到视频有一个木翼双龙过山车，就是一个空中可以击掌的那部过山车，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它那个双轨只开一轨。就是五环换了五，所以就很遗憾，我去的时候也只坐了其中一条轨道，也没有体验到这个机长的感觉。 就是他因为也是为了就是减少部件， 也可能是倒轮换着检修，也可能是就是没有那么多客流，他开的那么长没必要。 所以就是即使它是可以击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击不着，没人给我们击， 利用率也不是很高。 有的乐园就是为了省人工省成本，即使旺季人特别多也故意降低效率，那就该骂他了。 但是这样的情况会出现的很多吗？ 多不多反正会有 会有。那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就是我发现就是一聊到就从一开始聊过山车到现在的话，玄航是一直是一个比较兴奋的一个状态。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第一次坐过山车大概是什么时候？ 我应该是在石景山游乐园的一个儿童过山车吧，就从小就是觉得自己喜欢去乐园，就是这样。然后后来就也没有什么发现特别的，然后爱去嘛，然后上网就跟朋友一起聊，后来就有了到发展上现在这儿。我现在是坐过241部过山车。 哇， 241部！ 你为什么能记得这么清楚？就 有一些这玩意儿的，算是强迫症还是怎么着？会把自己过山车统计出来。我还不算最强迫症的，有的人把自己每部过山车坐过几圈，每圈在什么样的位置、时间都会记下来。 那 我的天， 坐了241部，你印象最深的？ 我最喜欢的过山车吧，最喜欢的过山车是六旗大冒险乐园的 El Toro， 是一部纯木质过山车，就是 在什么地方？ 新泽西 啊， 新泽西， 它那个过山车就是很所有坡都很正，又高又正又快，还顺，失重感特别强。我是这种喜欢失重的人，有人受不了。就是每一个坡都给你把心脏拉到嗓子眼那种感觉，特别过瘾那种，我就让我特别喜欢这部车，也是去年的，就是金票奖木质过山车最佳过山车得主， 就是相当于过山车他们。行业内部有一个评选， 其实这个是主要还是美国那边牵头，这跟奥斯卡电影奥斯卡非常像， 就是叫金票奖。 金票奖他们首先也偏向于北美的过山车，然后像咱们亚洲的他们不是看的很多，就跟奥斯卡真的很像，但是他们也没有最佳外语车这种选项，我很遗憾啊，这个我很遗憾。然后最佳他们钢制和木质是分开的，去年的钢制就是一部叫 Furious325的过山车，因为它的高度是325英尺，大概90几米，可以换算一下。然后那过山车就很硬核，所有的坡都很准点，很暴力，就是没有那么特别温柔的坡，让人感觉特别过瘾一圈下来，就这样。所以他们真的是可以发动观察者去给喜欢的过山车投票，我们真的探讨哪个过山车会什么样。当然这个人爱好的这个因素很大啊，但是他们能每年评出这么一个奖来。 也是很羡慕， 对对 对，也是对于你们过山车爱好者这样一个，也算是一个交代。 对对对，然后对，我们每次也就掺一脚，喜欢过山车投票， 相当于游玩指导手册是吧？ 是我喜欢的过山车，然后我能决定它是否能拿到奖。 是的。 还想问一点，就是你就是刚才说到你第一次坐过山车嘛，你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感觉吗？ 其实也忘了，就是兴奋呗，然后会之前会有一种。挑战一些不敢挑战过山车，觉得刺激，挑战下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早就没有了，过了那阶段了，所以也挺遗憾的。这也说到另一点，就很多人觉得过山车就是一种挑战，这是可以是挑战，但是过山车绝对不是让人痛苦的挑战，坐下来一定是让人开心的。就不管是有可能有人会不舒服啊，真的抱着下来就抱着那个出口的那个呕吐池就抱着不撒手了，也有这样的，很少。 这个和那些极限运动啊，包括和什么蹦极啊这些还是不一样的， 隔行如隔山了。他们那 不一样的， 他们那 就是这些东西啊，可能还是纯粹以追求刺激为主啊。但是这个过山车可能很多时候还是 娱乐 娱乐为主， 就算刺激它也是一种乐趣。不管怎么样，从那过山车的出口出来的。可能各种男女老少都有，但是他一定是带着笑容的， 对对， 就让人很开心。对， 可能上去之前我有点紧张，但是一圈下来之后会比较。 不管是发出什么样的赞叹，他至少带着笑容，就是让我们觉得很知足了。 是的，就是刚才说到你们这个过山车之梦这个团体是从贴吧然后来集合起来的。那目前你们团队也有没有说除了一起出去玩之外还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做自媒体，然后就目的就在想普及一些过山车文化吧，就消除一些很多人对过山车偏见，觉得这玩意儿没有意义，其实能带给人欢乐就是最大的意义，就是真的是过山车会让人很多人会带来欢乐的。 其实就说意义问题，就是玩的东西嘛，要什么意义？就好玩就行了， 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对 对吧？就是可能你们也做自媒体，自媒体是通过微信还是微博？ 微信、微博都有 啊，叫做 微信就是过山车，就三个字， 叫过山车， 大家可以搜，就过山车。 微信就叫过山车，那里面大概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是过山车、游乐行业的、乐园行业的资讯、过山车点评、游记这方面都有。 游乐行业的一些资 讯，对，就是乐园行业的，然后会涉及一些可能真正想了解观车的人，他们一些入门的资讯会有一些提供。 就是关于整个游乐行业的乐园行业的，他会 对 会不会介绍一些，比如说这个游乐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整体的这个服务设施怎么样？会介绍这些 都会有。像乐园除了观车，其他设备都有。除了观车，乐园还有其他游乐设备，其他游乐设备有很多形式，对吧？像一些迪士尼环影或者国内的方特，他会喜欢造一些 dark ride， 像我们说的直译过来黑暗骑乘，但是其实这个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合适了，就是室内项目，影院设备，或者带着就是可以理解成，比如说带着 4D 眼镜坐一些车啊，看一些真人的机械偶表演这种东西，但是会很沉寂，比如说很沉浸在里边。比如说我觉得目前最好的 dark ride 之一吧，就是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加勒比海盗。这个没法剧透就没有意思了，真的特别震撼。你让我一玩过山车，虽然那个不是很刺激，但是玩一下真的还太有乐趣了。 就是你通过玩这过山车，有时候因为去过很多乐园嘛， 对对， 所以说也会了解各个乐园不同的。 不过其实不光过山车，像其他乐园设备，像我们起别名跳楼机什么大摆锤，这是很好理解的。 对， 还叫什么打蛋器、剃须刀、什么摇摆椅这种东西， 那都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洗衣机，就是说白了就是北京欢乐我特洛伊木马，可能不同乐园起的名字不一样。我们说洗衣机就是指那类的，然后像打蛋器、剃须刀，就是一些比较爱翻滚的设备，蚂蚁团这都算。就我们一说就知道是什么。还有一些从游戏里不来的一些名词，比如说旋转医生，这人客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样的设备。 就是所以说嘛，这个对于一个游乐园而言，这个过山车是它的代表性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对于尤其对于我们所有去游乐园玩的人而言，这过山车是不得不做的，必须得做的，一个项目。所以说啊，这咱们现在这个整个的假期啊，剩的时间也不长了，是吧？ 大家有空一定 要去玩一玩。也不能叫咱们现在没假期，咱们现在没 假 期啊。对于学生而言啊，假期也快没有了啊，该补的作业也差不多 补完了 啊。所以说趁着这个假期最后的一点时间，包括很多上班的人，可以趁这个周末呀，对吧？欢乐谷啊什么的也不是很远，可以去这些游乐园玩一玩。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这真的是一个聚会的比较好的地方。 其实呢，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想有一个问题想问徐航啊，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你坐过这么多的过山车，去过这么多的游乐园，你会不会很土豪啊？这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你们就是这种爱好者会经常遇到的问题， 对对， 是吧？ 这其实是一个挑费非常高的爱好，就是真的去，因为不同的过山车在不同的地方嘛，可是经常是去一个城市，就是因为这城市有一部好玩的过山车就去了， 还要出国是吧？ 对，经常出国，你说出国我们你像一些路费啊、酒店住宿啊，这都是花费，所以可能会有人觉得很土豪，我们也有很土豪的这样的爱好者，我是穷鬼啊，我比不了。然后对，但是把自己钱花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其实就觉得很值得。这个，而且这是怎么说，人畜无害，又能普及一些文化，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这也是一个不论于对自己、对他人的这个，包括身心健康，都是没有任何害处的一个。 对对， 一个爱好。 过山车是让人体验各种不同的体感，又能非常安全、最低成本的游乐设备了。 没错，是的，就是这个爱好还算是非常的非常的正面，非常的， 虽然说可能比较显得比较少数 啊，非常，虽然说是个小众的爱好，但是非常的正面，非常的有益啊。其实说实话，我以前也曾经因为就是专门出去旅游，专门去一个游乐园旅游，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些旅游团都会，就是旅行社也会有这样的项目，包括就是他就是给你租个车，把你运到的地方，完了之后帮你买了票，然后你就 OK 解散自己玩去吧，晚上之后再把你带回来。其实这样的也还不错，说实话，可能很多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跟旅行社啊，但是事实上也没有想象的这么差。 所以就是现在也是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希望这个有时间的朋友们，然后可以去游乐园体验一下过山车的魅力。 是的， 对，真的是有魅力，它不是让人感觉痛苦，是能给人带来欢乐的。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巡航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过山车的经典的一些盘点和一些视频。那也希望巡航有机会再去多做一些过山车，然后以后还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尽量努力挣钱，努力多玩车。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青年说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拜拜， 再见。